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东移云带影响，今天天空云量会逐步增多，预计今天白天和本市天气情况是多云转阴，由于扩散条件比较差，仍有中度到重度霾，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护。另外，受冷空气影响，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能见度会随之好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温度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转4、5级，最低温度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天空空气质量比较差，外出的朋友请一定注意防护。来看一下今天的空气气象污染的条件等级是5到6级，洗车指数是2，预计未来两天没有降水，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五环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方向分别有3起事故发生，后车排队。另外，上清桥以西东向西方向分别又有2辆事故车在那里发生了事故，那加剧了后车的拥堵。目前队尾排到了顾家庄桥，建议后车提前绕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3月14号啊，你看这三月份已经是过半了。2018年，我们这脑子中呢还显现着新年二字呢，但其实呢，这三月份一过，这第一个季度就过去了。 对了， 四月份一到呢，就是清明节了啊，清明节小长假一过。得，又奔五一去了啊！ 你看，老有假期啊，这个 那不好事儿吗？ 当然是好事儿。 不过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退了休的朋友来说呀，其实放不放假呢，都一样。 嗨， 不一样的就是孩子们有空了，能回来了。那其实其他天呢，天天都是放假啊。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放假还是挺欣喜的。那说到放假呀，2018年清明节的放假安排通知呢已经出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4月5号是周四，周四到4月7号周六放假调休，一共3天的时间。那么4月8号虽然是周日，但是呢调休的话呢也是上班的。 对， 也是提醒广大听众，您家的孩子们、孙子们提前安排好工作时间啊， 就是等于4、5、6这个放假，星期天上班啊。 主要是提前通知大家， 通知孩子们安排好时间，咱至少得抽出半天来陪陪家人，出去踏踏青、逛逛什么的吧。 好， 说到踏青啊，昨天我们家小区里那个迎春花开了， 哎呦， 开了个四五朵的样子， 是也没有都开， 没有都开， 有一点点，可能这个向阳啊比较温暖的地方它先开， 哎，有个四五朵，但是其他的枝条呢都已经泛出淡淡的绿来了，真好，春天来了， 那不叫迎春花呢。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分享了开始的这个关于假期的一个通知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互帮互助，需要向我们的帮友打听请教，另外呢如果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也希望您反馈给我们，那所有的信息呢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来参与的。好久没有说怎么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是吧？ 哎、对，您在 您家说一下呗。 您在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公众号的那个项目里边，点那个加号啊，然后呢，这个搜索找到京城帮帮团，写上这几个汉字就可以了。哎，搜索出来以后呢，把它添加，就是关注一下，这样呢，您就可以在这里边留言了。 嗯。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快乐且温暖且能够传递正能量的大家庭，我们一起呢通过电波还有线下来互帮互助。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听众，他呢是想了解一下啊，就是在咱们北京朝阳区，哪个地方呢学习幼教，而且呢还发证，比较正规，比较靠谱，哪位家里有朋友或者是亲人知道或者曾经学习过的话呢，能够帮忙推荐一下啊。朝阳区哪个地方学习幼教，而且呢还颁发证书。 好，在朝阳区的话，如果是您想学这个直接在幼儿园当教师的这种培训啊，现在还真的得找一找。我知道那个中华女子学院他们有这个学前教育的这种培训，那是不是这个是本科那一类的呢，还是说 专科 这一类的，这个您得打听打听啊，中华女子学院啊可以问一问。 这是你分享的哈。 啊，因为他就在我家附近。 好，哪位知道呀，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说啊，他也没有留联系电话。哎，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昨天呢有听众问了这个什么麦饭石高压锅说好不好使啊。哎，这位呢也来凑热闹了。 他说想问问，这还是这个电视台里推荐的，说有一种百变锅，好用吗？粘锅吗？生锈吗？我真没用过。 我都没听说过这锅还能百变。 百变锅， 百变锅它能变成什么样啊？ 就是是不是就是又能煎又能蒸又能煮那一类的。 哦，就是功能百变，不是外形百变哈。我一听这百变，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哟，是不是一会儿圆的一会儿方的， 哦， 一会儿三角的。 您这是变形金刚。 好吧，哪位使过啊，这个叫百变锅啊。 百变锅 还是上过电视的啊。 好， 您可以给分享分享啊。下面这个问题呢还是挺具备专业技术含量的， 是吧？ 他 想问说，铜和铸铜怎么区分？是分量重的才是铸铜吗？想买个花洒啊，这个建材城呢，这老板是各有各的说辞，有的说我这铜的好，我这是铜的啊，这好，这因为主要说的是那管件啊，说也有的说铸铜的，我这铸铜的结实，好。我都糊涂了，请教一下懂行的朋友，到底是这两个有什么优点呀，有什么区别呀。 铜和铸铜，这要是咱们普通人 拿眼睛看，这还真看不出来，掂分量你也掂不出来，这得去测它的密度，是吧？说到底是纯铜的呀，还是这种所谓铸铜，是不是就是合金的呀，还是什么的哈？但至于家里面这花洒，这零部件是哪个好，这还真挺专业的。 因为铜的呢，它可能就是说比较不容易生锈，比较结实，它因为它有一定的韧性要好一些。 嗯， 我觉得这个铸铜呢，它就是应该是一种，以铜为原料啊，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它有一个这个制造的过程啊，是一种制造的工艺啊。这个里边如果要加上一些其他的，它肯定是让它增加一些强度啊，或者是增加一些韧性啊，增加它的这个特质啊。就是说谁就好谁就不好，这倒也不好说。 关键我觉得它可能是看您用在什么地方，是吧？有些说不那么纯，什么合金的啊，就不纯就不好，但是你看它用在哪儿，也许它用在某些地方就好了呢。 您比如说啊，咱家那冷水管和热水管，您用这管件那就不一样，对吧？啊，当然您这花洒呢，它最后它有时候放热水，有时候放冷水，当然我觉得洗澡还是放热水的时候多，哎，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您去考虑考虑，看看谁的那种韧性特别好，尤其是热水管，你得用那个韧性好的。 行吧， 嗯， 谁这么在意啊？这还真 啊，不，真的确实是 专业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你用的不好，你我就曾吃过这个亏啊。 哦、 我家里那个热水管和冷水管当初用的是同样的这个管件，结果若干年之后它老化了以后，就这个热水管就先坏了。 反正像我们可能买这种东西就不先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压根就不明白，就不懂啊。人说什么有时候就听什么啊。 人家我一个原则就是什么贵就用什么。 纯贵的什么不用对的什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这也有点技术含量，这是属于你那科的。 吃是吗？ 对，他说我想啊知道这个做梅菜扣肉怎么做。说梅菜它到底是什么菜呀？他买过两回，都长得有点像那薛里红，还有一回呢长得有点像油菜。说到底这个正儿八经的啊，正宗的油这个梅菜应该是什么菜？能不能在节目里说说？ 这个梅菜就是梅菜，您如果觉得它是薛里红呢，它就是薛里红啊。说它是油菜，它就是油菜。 就是很多菜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叫的名字是 不 一样的。 不不不不， 我是说有些 啊， 我不是说这梅菜，梅菜它就应该是它的 梅 菜。梅 菜一定就是梅菜，它就是生长在梅州地区啊，广东的梅州地区和惠州地区的一种青菜。咱们吃的那个梅菜扣肉呢，都是干菜。就是当地人啊，把这个梅菜收下来以后呢，挂在那个绳子上，把它晾干。哎，这个储存的时间比较长，也可以运输的比较远。然后呢，在做菜的时候呢，再把它泡起来，洗干净了。然后和那个为什么要做梅菜扣肉呢？主要是它比较吸油，哎，这样呢来加工。至于说您看那像薛里红那个，那没准就是薛里红。你看着像油菜呢，没准就是油菜，它也可能这个是吧？有一些人拿这些东西做成干菜来糊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梅菜它的定义啊，就是梅州地区和惠州地区特产的一种青菜。当然，它有好多传说的故事啊，说是什么梅仙姑当年送的菜种啊，360多年前就开始种这个菜啊。当然，这都是一种故事，一种传说。 对， 它的就是一种青菜，在当地人他是可以就是青菜，它弄下来就可以吃嫩的。 啊，行，总而言之呢，咱不管他那个传说是怎么讲的，反正梅菜就是梅菜，有专门的这么一种菜。 是的， 跟我们吃的这薛里红啊、油菜啊根本就 不 搭嘎啊。 嗯， 但怎么做这个梅菜扣肉， 人家没问 啊。是吗？ 他知道怎么做梅菜扣肉。 知道怎么做是吧？其实我挺想知道怎么做的。 就是梅菜扣肉呗。 好吧， 啊，这个是这个网上有很多的这个 做法， 细致的做法。 啊、 对， 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啊。 就是五花肉和梅菜，这是必备的两种原料。 嗯，行吧，我也甭了解了，我还是请等吃吧啊。看看这位听众的朋友，也不能算是求助吧，有一个愿望啊。 什么愿望？ 这个愿望太好了，太浪漫了，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他说想出去玩。 对 啊，春天来了嘛，是吧？刚才方明说迎春花都开了，是吧？哎，但是他一个人出去玩，他觉得闷呢。说有没有人想结伴呢？啊，可以在北京周边咱们游一游啊，咱组团去外地也行。有意的朋友啊，这个可以交流交流。 嗯 啊，这位朋友留了电话了啊， 1361037981367 136710139798。 您呢也甭心急啊，就如果说真的找到咱们帮帮团的伴儿，跟你一起出去玩呢，先周边游游， 对 吧？或者哪怕市里转转，先熟悉熟悉，看看这脾气秉性啊，它合不合？因为出去玩这事儿吧，不是谁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儿去的，所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呢，觉得哎呦挺不错，大家玩挺好，咱们再奔远处去啊。另外呢，您没有写您是一个什么情况？ 哎， 您是男士、女士啊？大概多大年纪？但是以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这里发这样信息的朋友呢，女士偏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就是50来岁， 对， 退休啦，然后没什么事儿啊，也不用带孩子，还身体还特棒，还特别出去走动走动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啊。 好， 我们猜对了吗？麻烦您给个回复啊。 哎，再过10来年，估计就方明也会发这个信息。 伦家还小，没有，你就是我的伴儿啊。哎，说到北京周边游啊，其实现在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哈， 还没到盛开吧， 差不多吧，就是北京就不太好看那个特别茂盛的樱花， 咱们这儿得到，我觉得得到3月底4月初的样子。 对，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两棵特别大的樱花树 在哪儿， 从武汉 啊 花了10多个小时的时间愣给运到北京来了， 就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 都不知道他是坐什么来的，反正他是给运过来了，就整颗的给运过来了。 哦， 说是放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大概就是那么一个就度假村的那么一个地方，好像是 哪个度假村， 好像是蓝调农庄。 哦， 哎，说大家就可以去看了， 到时候可以去看， 还是那种大树的樱花啊，应该是挺不一样的啊。 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这就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刚刚说完很浪漫的事啊，这位听众呢又碰到点儿不浪漫的事儿。 好，是， 但是这属于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哈。 怎么说呢， 有些事儿咱还真掺和不了。他说我现在遇到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按正常来说啊，说家里面孩子谁孝敬 啊， 谁尽心的去照顾父母，把父母养老送终，那父母的房子呢就该给这个孩子。 哦， 但是这房子呢没有给这个孩子，大家倒觉得不正常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现在有一心结，这有点解不开了。 您这个叫按常理来说啊，按常理来说，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事情是吧，他还不一定就最后能按常理那么办啊。这最后这个有关遗产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都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 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事情啊，尤其牵扯到一些遗产财产的问题，它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法律层面，一方面是人情层面，或者说道德层面。 哎， 那法律方面，您父母的房子他爱给谁给谁， 对， 他跟他谁孝顺不孝顺没关系， 这得看。如果老人家立了遗嘱的话，就得按照遗嘱来办。 对，当然我们讲的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啊，但是说从咱们平时的这种人情啊，从这个道德呀，从您所谓的这个常理来说呢，似乎觉得哎呦我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就应该多给我点啊。那也其实是在父母的意愿。 哎， 所以这个心结你也甭记。 哎， 反正 就是从道义上来讲，其实我们都会站在您这一边。 对，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孝敬父母，你给父母养老送终，这个品德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你付出了 对 就需要回报。但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当然不是说只是这件事情，你即便付出了未必能够有回报。 就是说你我们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不去图什么回报，这样的一种心态更好。 对，因为一旦想要有回报的时候呢，如果说不到您的预期就会特别失落。 对，但是这个从理论上从法理上来讲，就是所有的子女对于父母的这个遗产都是有继承权的。那如果说父母的遗嘱没有遗嘱啊，有些这个可能没有遗嘱，那其实最后走法律程序的时候也是要分割的。 好了，你也没有什么这个解不开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无愧于心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 对，这个咱们说句老话吧，说这个百年之后啊，九泉之下见到父母的时候，那你肯定是最坦然，最怎么说，最踏实的一个。 好， 是吧？ 那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这位听众朋友分享分享 啊，开解开解。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想问一下大家啊，什么地方有卖那个空气压缩袋的？ 空气压缩袋， 他说我要那个送电泵的。 还送电泵？ 对，他说因为超市卖的那个都是手工抽气的，说那忒费劲。反正我是在网上看到。 哦， 这种空气压缩袋 啊， 有很多就是你买了 就是呢 多少个之后，然后送那个电泵，但也有送那个手动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这空气压缩袋？ 哎呀，你看你就不收拾家啊！ 啊， 这天儿不是转暖了吗？ 嗯， 咱那羽绒被啊， 嗯， 什么羽绒服啊， 哦， 这些厚东西你不得收起来吗？ 哦，我明白了。 现在讲究的是放在这种真空的压缩袋里， 就是 第一干净， 把这东西装进去以后，会把你气抽出去。 第二，它省地儿。 明白了， 明白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 真让你明白一回，真不容易啊。 嗯。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他说呀，本人想在小区或者是小点的街面房啊，做个修鞋配钥匙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小店吧，这样的一个、 小门脸是吧， 服务啊，这么一种服务，既方便群众呢，又能让我自己有生活保障。哎，希望呢这个有帮友啊，谁知道有什么地方啊，这个有这样合适的地方，而且近期又不拆迁啊，所以这有您要知道这方面的信息，您转告给我一声就行了。实际上他就是求一个铺面或者摊位这样的这么一个需求。 对，但是呢、一定是要在这个符合规格的地方， 对， 否则的话您这个东跑西颠的也不稳定啊。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些就是小区。 哎， 小区他们有些， 他就是想在小区， 对，他们有些他会有这个方面的服务，也是方便大家。有些那个小区或者是居委会，有些老小区啊，他们有可能会在那个居委会附近， 对， 辟出那么一小块地方。 就是本身他们又有一些便民中心啊、什么服务中心啊这一类的地方，看看他需不需要。 本身就有这个需求、啊， 哎， 行， 你有一个专柜其实也行啊。 对，这事儿占地儿也不大啊。 好， 问问大家啊，哪位是干这方面工作的， 给他支支招 啊。对，或者您是在小区里面刚好您管这事儿， 负责这个、 有这需求的啊。 好，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 这位朋友还留了电话、 我们说一下吧， 电话是15117988002，15117988002。 我们来帮这位朋友找个人啊。 嗯， 他是姓黎的一位朋友，没有说全名，就是姓黎、黎明的黎。他说72年毕业啊，在黑山寨插钩队的一位李丽大姐。 嗯， 他是打算找这位李大姐。他说我是76年毕业的，为什么要找他呢？说当年啊，这位大姐呢曾经帮助过他本人，后来呢就没有太多来往，也就失去了联系。 嗯， 哎，现在呢想找找这位李丽大姐啊，72年毕业在黑山寨。 黑山寨 插过队的 昌平啊， 李丽大姐啊， 这就是当时这个李大姐也是在那儿插队。 对，只不过他俩年头不一样啊。这位姓李的朋友可能是岁数小点吧， 岁数小点， 76年毕业的。 那您是后来您也去那儿插队去了呢，还是说您当时就在那儿生活，李大姐插队的时候跟您有一个这个交往是吧？帮助过您？ 你瞅我干嘛？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 这李大姐没说呀。 啊、 好吧，就留了个电话啊，13439804639，13439804639。行，我们第一时段的求助问题挺多的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有一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反馈，谢谢您的帮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好，看看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台伊莱克斯的电冰箱，正常使用中，209升的容积啊，因为我们家准备换一个大冰箱，所以这个转让了。转让的价格200元还有商量，如果有需要的团友您联系他，这个电话呢是13522727860，13522727860。 这位听众啊，他想送一个东西给大家啊，他有一个闲置不用的绞馅机，就是手动家用的，过去绞肉馅儿的那种、 哦。 因为现在我们都是。 不过他用的绞可不是那个绞，他用的是搅拌的绞。 啊。 我他不是绞肉馅儿，我理解是就是拌饺子馅儿。如果是绞肉馅儿的话。 他发了两条。 是吗？ 他这两条这字儿写的不一样。 啊，下一个写的是那个绞。 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过去啊，咱们家里面都用那个。有一个手动的一个东西， 手摇的绞肉馅的机器， 沉的那么个东西，绞肉馅、 啊、那倒也有、 哎，我猜可能是这么个东西。 好吧， 现在因为一般都使电动的了嘛， 对、 啊、 对， 料理机啊什么之类的，粉碎机似的，这也闲着不用了。 现在连白菜都能绞了，是吧？ 所以说他这闲着也没用，但是有些人还喜欢使这手动的， 就是手动的觉着香。 嗯，想送给需要的朋友啊， 可以 说不要钱，他是在南三环附近，电话是13269231 01-1326-923-1701。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是想收养一个这个宠物宝宠物狗啊，所以就想养一个泰迪宝宝啊。如果哪位团友要有的话，能不能送我一只啊？谢谢大家了，人家是想求送啊。大家听好了，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810181386，15810181386。 这位听众呢，想找一找80年代初期啊，英语高中陈林著的上下册，他就想找书， 就是、 求万能的帮帮团帮忙啊！谁有80年代初期英语高中用的，是一位叫做陈林的老师写的， 对对对， 要上下册啊！他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是3个 A 大写的 AAA。AAA620709，3个 A 后面是620709。 哎，您是打算学英语呢，还是打算收藏呢？这个其实好像还挺有年代感的东西啊。下边这位朋友呢，他转让呢也是书，他说呀，原来在地坛书市买的4套名著啊，我现在要搬家了，没地方放了，哎呀，实在是割爱吧。转让给喜欢收藏的朋友，或者说喜欢读书的朋友啊，四套这个，之所以名著的话，我理解就是像类似于什么四大名著啊，什么《聊斋》呀，啊， 四大名著， 哎， 怎么出来《聊斋》了呢？ 他写的是4套名著， 哦，4套名著， 哎，不 是 说专门四大名著，我是这么理解，就是除了四大名著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啊，如果不是的话，您反正您问清楚了。 反正就是应该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小说吧， 哎，著名的这些作品啊。转让价格呢是450块钱，这是4套的价格，可以这么理解吧？他的手机号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找马女士啊。最后的解释权全在他的这个手里。 好，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年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这春色在人间，沏一个清早和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真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趁着这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这个零件，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心疼钱，因为你要是心疼钱买了一些不合格的吧，当时您是能使，但是过一阵他老给你找麻烦， 对， 三天两头的换，其实那个消费 也没低到哪去，花钱更多啊。对，你咱们图一个性价比啊。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说在美冠塔口腔看过牙吗？有哪位？ 我不知道，这是您家附近的一个这个牙科吗？ 可能是一个连锁的那种门诊吧。 哎、 啊， 对，他是想问什么呢？想问问 效果 好 不 好， 能不能走医保？ 哦， 大多数的这种， 大多数看牙的 都走不了医保哈，尤其是这种门诊的， 分你 私人门诊的， 对，分你怎么看。你假如说是好，我记得好像说如果是你看看这个拔牙或者是什么牙周疾病的这种，是不是有可以的，反正那种整牙和镶牙好像都不行。 嗯，至于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其实呢是跟这个连锁店它的口碑和品牌， 对， 以及它里面大夫的这种水平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走医保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都开在小区里面嘛，那些口腔诊所、确实很方便。价格呢也有些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贵，但有些呢确实也很贵，这也是跟您个人的最终选择，因为它也分很多档次的啊。至于这个好不好，这还真不是说谁去看过一回就怎么样的，反正这是一口碑的问题和他资质的问题。 对，你除非你有足够的样本调查，是吧？ 对，因为这个资质是特别重要的、啊。 因为张三去了，可能哎看完了说效果挺好。也许李四看了他效果就不好。 对，是这样的，就是像他这种口腔诊所吧，他能开。 对， 他能开门。 首先他能满足这个资质。 对，他这个资质肯定是过关的。 嗯、 那么他其他的一些硬件啊包括服务啊这些软件啊好不好，这个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去大家去体验、 啊、对， 靠口碑来维持。 这牙科医生他的这个水平啊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 没法 考察去估量、 嗯、 对。有的你看着挺不起眼的，这个是这个他用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方法，哎他就能给你看好。这个还真的是不一样。 嗯，这位听众有一个需求啊、 嗯、 但是他没有留电话，不知道这个节目里能不能说清楚啊。他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他有一朋友啊最近呢、 啊、 想驾驶山东牌照的家用小客车， 嗯， 就是开小车啊到北京南三环附近呢去办点事儿。 是啊， 说有什么途径办理进京证比较简洁呀、 啊、您可以上网啊下载一个这个就是专门办理进京证的 APP， 嗯， 哎，您可以就搜一下啊，你搜一下进京证，就应该能查得到啊。这个就是直接在网上就可以办理， 哦， 这是最方便的。 行， 嗯， 反正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办手续啊，你不能老是图这个简单快捷，它就是必须得一步一步的 啊，就 按规矩去办。 就现在这个就是很简单， 对， 很快捷。 现在这个已经很简单，因为以前都得是本人来，还 得 怎么 到 什么地儿去啊， 那个、对对对对对， 提交很多的材料、 哎。 这个因为现在都联网了嘛，它通过这个网上的审核，应该就已经很方便了啊、 哎。然后您要注意的话，如果就在南三环周围的话，还可以吧，就是一个是限号啊，就是也得按照咱们的这机动车尾号来，限号的这个规定来行驶。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早高峰啊，应该是七点到九点和晚高峰的这个十七点到十九点是不允许上路的。 嗯 啊，这个是如果就在南三环一带呢，倒是没有什么不能走的地方啊。然后它是等于是长安街啊，长安街和这个二环路的主路，还有几条这个就是市中心的几条这个街道，像什么南池子、北池子、南河沿、北河沿这些街道是不能行驶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可以。 好， 嗯， 我刚才帮您迅速查了一下啊，就是下载北京交警 APP， 嗯， 就可以在线办理进京证了。 对 啊，而且很方便啊，这个确实是很方便外地进京的朋友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想问问大家，黑枸杞怎么辨别真假？说我们家这黑枸杞 啊泡水了，结果出来俩色儿、 哎、俩颜色 对对对， 挺恐怖的。 那如果是同一个水里面泡出俩色儿来，这挺奇怪。但如果是不同的水、哎、比如说你用自来水泡和你用矿泉水泡、 啊、 它 它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 是吗？ 因为它里面的酸碱度是不太一样的。 是您是说水的颜色呢，还是说那枸杞的颜色它泡完了变了呢？ 应该是水的颜色吗？ 水的颜色。 你看它写的是、 啊、 我们家的黑枸杞泡出来的水 是 两个 颜 色。 是 两 个 颜 色。 所以呢他就有点蒙圈了 啊，想问问大家，我这买的不会是不好的吧？ 左边一碗，右边一碗，左边这泡出来是黑色，右边一碗泡出来是红色， 嗯， 有那么大差别。 不知道具体什么颜色啊，反正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分三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纯粹就是假的，就不是这东西、 啊、 一种呢就是它分品质、 嗯、 枸杞也是分档次的， 对对对， 有好一些的，有稍微品质差一些的，它可能也是有些区别的啊。 嗯， 这问问大家啊，现在这个黑枸杞好像这个也是蛮流行的啊。 嗯， 当然我还没吃上呢啊。哎，听不出话里有话吗？我还没吃上。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请你吃呗？ 哎，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好了，这个礼我收下了啊。 哎呀呀，好吧。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天坛牌的檀香？ 天坛牌檀香就是在咱屋子里边啊，卫生间呀、啊，这个点的那种线香。 是转圈的还是 盘香？ 还是直溜的呀？这个还真不 知道、啊。直溜的叫线香、 哦， 转圈的叫盘香，好吗、 哦？就蚊香那个就叫盘香。 对，类似蚊香的就是盘香 是、 啊。 直的那个叫 线香。 线香啊，哦。檀香应该就是香薰用的嘛，他、是想 也到不了那个地步， 点名道姓叫天坛牌的檀香。 其实过去家里就是住平房的时候啊，都会备一点、 嗯、 哎，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有那个潮味嘛，是吧？然后点上一点这个檀香，它就会让屋子里的这个气味比较好。 嗯， 哎，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还达不到说香薰啊那种档次啊，那就高级了。 行，那哪位知道啊、嗯、您买过这个或者使过这个，可以跟这位听众说一下、啊、 生活中常用的啊。 好，我看他留电话了吗？哎，留电话了。 嗯， 13651206159，13651206159。好，我们浏览了一下啊，今天求购的物品也是什么都有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很多朋友在求购，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一个网络电视盒，新旧都行啊。这个就是我理解啊，这就是那种咱们所谓说的这个盒子那个盒子。哎，这不是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有线的那个啊。 嗯。 这位朋友呢姓杨，杨先生，他的电话是13426117689，13426117689。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60公升的电热水器啊，这个使用质量呢，80%吧，啊，价格呢200元左右可以接受。他的电话是18701501740，1870150174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求购的是楼房家用的人字梯， 嗯 啊，就是那种家里面用的啊。 哎， 他是在海淀区农大南路，说如果离得近的话呢，我可以自己去取，说最好呢是新的，因为中午休息，如果是1点到3点之间呢，就不要联系了，避开这个时段啊。 嗯， 电话是13520585053，13520585053。 好。这位朋友呢家住在南三环草桥附近，他想求购一辆儿童推车，是需要折叠的，方便一点的这种儿童推车。电话是13910719379，13910719379。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九阳牌的电饼铛，要求是全新没有开封的，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3691339608，13691339608。 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 4G 智能手机，最好是双卡的，配置高一点，配置比较完整的，价格呢，看品牌机型再商量啊，在西三环或东三环附近都行。这家伙这跨度够大的啊。东三环西三环，反正您就围着三环转是吗？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161809132， 1316-180-913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灭蟑的小窍门啊、灭蟑螂的小窍门，挺好的。他说，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把等份的小苏打和白糖搅拌在一起，然后呢撒在蟑螂出没的地方，说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蟑螂没有了， 蟑螂死光了， 小强去无踪啊。他说我用过好长一段时间，真的很有效果。我还听说过一个方法，就是用洗衣粉和白糖。 哦，这也行。 他这是小苏打和白糖。 啊， 我听就是楼下那个阿姨们说过一个方法，就我们家小区楼下阿姨啊，说他是用洗衣粉和白糖搅拌在一起，也是撒在蟑螂出没的地方。说 洗衣粉 效果也不错、我估计可能起作用的是那个白糖哈、 对， 蟑螂嘛。 哎，这个他往那一来，以为是甜的呢，反正都是白的呗，是不是？夸一口进去，啪，呛死了。 你是说蟑螂吗？ 对，呛跑了。 还是说你？ 我可。哎呀，这个有朋友说了，今天是正月27了啊，一转眼这个正月就要过去了。今儿个应该吃面条，寓意呢用面条缠住岁月的双腿，取长寿之意。吃面条呢，这个可以顺顺利利，万事如意啊。今天大家别忘了吃面条啊。今天吃面条， 吃面条。行，我知道了， 回家吃面条。 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刚才就是那位有心结的听众的问题、他说了他们家的情况、他说我们家是兄弟姐妹几个，这个小弟呢从结婚呢就一直跟爸妈住在一起、爸妈呢相继离世，说房本呢是我爸爸的名字，我弟弟呢想把房本呢改为他的名字、我们各个兄弟姐妹又都有房子，他又最小，他又照顾老爸老妈、他说我们就都没意见、就改了他的名字，等于就给他了吗？ 你看看， 说他们还特别感动，说其实这就是亲情、 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其实都好商量啊、这位朋友也是就是一种开解吧。他说，哎呀，我老公啊就常说一句话，说就算咱爹咱妈什么钱都没有也没有房子，那咱也得孝顺他们。你说父母要是没财产没房子，你就能不孝顺他们吗？咱们从哪儿来的呀，对不对？父母给了你生命，那就足够你感恩他一生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就不能较劲啊。 对，你自己首先有这样的一种由内而外啊，由内而发的这样的孝心，其实其他的事情真的就不在话下了。 对，还有些时候吧，就是人较劲吧，较得特别没有意义和价值，就这个事儿已经木已成舟了、就结果已经在这儿了、你再去较劲特别没意思。比如说我还有说努力的希望，争取的希望、你较劲可能这个结果会有改善， 对， 那你去较劲。但有的是有些事儿它真的就是板上钉钉了，您说他还较什么劲呢？ 对，没有人 伤自己、 对，没有人能剥夺您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这种权利。但是呢就是您得把握好自己的这个心境啊，这个别到时候心里老这么别别扭扭的，这个特别难受，这个过日子你想这个多难过呀， 心里头别扭啊。住什么房子他都别扭， 没错啊。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告诉您，网名叫颜如玉的朋友啊，他写了一大段，其实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帮团当中来。 那您发上来的这个信息既然我们能看到， 对，我们已经看到了， 哎，您就已经加入进来了， 说明你已经加入进来了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帮友们大家好，我有几个老姐妹都有同样一个问题，他们都60多岁了啊。什么问题呢？叫做主动，哎呦，这好专业啊，我离近点看啊。叫主动脉， 主动脉 瓣膜或二尖瓣或三尖瓣钙化反流。 对， 我没念错吧？ 对对对、 说想请教一下帮友们啊，因为好多朋友这个岁数都差不多嘛。说知不知道哪家医院呀，或哪个科室啊，哪个大夫呀，就看这个问题看得不错，或者呢你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能缓解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说说啊，说大家都受益，但是他没有留联系方式，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在平台上说清楚啊，就得看大家了。推荐一个医院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啊。 好， 哎呀，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是想租房子的，你看到了吗？ 想要求租房子， 小叮当 他要租这个 劲松或者是华威桥附近的一居室啊，因为这原来那个房子装修啊，就是就属于周转一下，我就租半年，想呢就是直接跟房主啊个人之间直接沟通啊，就不跟中介谈了啊，我们这是老北京传统家庭啊，就小两口住，希望呢能够得到团友们的帮助啊，现在这谢谢大家。那个电话呢是13522884182 13522884182，找严女士。 好，我们现在呢再来分享一下怎么辨别这个黑枸杞啊。 嗯， 找找啊， 黑枸杞。 在这儿呢。 嗯， 说的还挺全面的啊，如果您家也有的话呢，您也可以根据这个方式。首先呢，黑色的枸杞颜色非常的深，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嗯， 能够在不同的水之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哦， 泡偏酸性的水它就是紫的。 嗯， 泡偏碱性的水它就是蓝的。 哎， 所以就是如果您泡水分别是在您家的矿泉水啊、纯净水或者是自来水里面泡过的话，它确实颜色是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 真的会不一样，因为它花青素造成的嘛。另外呢，就是看里面那个籽儿，那个黑枸杞呢，里面有好多那个小种子。 嗯， 而假的黑枸杞呢，它是一个大的种子，里面就真的的那个黑枸杞颜色会比较深的。 哦，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有些是用那个蓝莓干替代黑枸杞的。 哎呀，蓝莓干替代黑枸杞， 对对对，但是 那不亏了吗？ 没有的蓝莓种植的还没有那么大价值 吧。是吗？ 啊，对，怎么分辨呢？就是蓝莓啊，它是不带瓣儿的。 哦， 蓝莓干我们吃的时候它是没有前面那个小饼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真的黑枸杞的话，前面是有那个小饼的。 嗯， 这一方面也是可以来区分的。 好吧， 嗯， 既然它代替，那它肯定那个便宜。 对，现在还有一种果实长得也特别像黑枸杞，就是叫白刺果。 哦， 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被不法商贩啊，就用来这个。 嗯， 是吧？ 嗯， 沾光里带的。 嗯， 但是它那个白刺果的含糖量很高， 它甜， 味道甜。 嗯， 而那个黑枸杞的甜味呢是不如这个白刺果的，这也是辨别的一个方式。 哦，是吧？ 反正几种方式都交给您了啊，您要么再泡一回，要么通过其他的看外形的方式再来甄别一回。 好 吧。 好的。 嗯。想办理外地车牌进京的朋友啊，我们有热心的司机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呢您首先要下载交警 APP， 叫北京交警 APP， 安卓系统的呀苹果系统的现在都有了，都正式上线了啊。您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因为在同时递交的时候呢还要拍一些图片，需要什么呢？驾驶本儿，还有行驶本儿，还有驾驶人身份证， 嗯， 还有驾驶人的手续身份证正面的相片，就是您要把它都拍成图片。 哎， 要把这些图片按照他的这个要求一步步的上传上去。 对 啊，具体的您可以根据他的那个提示来做就可以了啊。 嗯， 大概可能是要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啊，不是，就是哎，我看看啊， 他是一次是7天， 提交成功之后不能改了， 就是提交成功以后你办成了以后这个有效期是7天。 对， 对，哎，所以把这个进京日期你要填好了。 对， 就是打出那个就是你路程当中的那个富裕的日子来。 嗯， 另外就是一旦提交成功呢，你这个就是不能改也不能撤销的，所以注意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啊。 好。嗯， 审核的时间 应该是很快的。 对，一般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吧，当然前提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些都合格。 对对对， 啊，您可以转告您外地的那位朋友啊。 嗯， 哇，今天的问题， 嗯， 挺多挺多啊。 刚才有朋友说要买那个檀香的啊，嗯，天檀牌檀香，这位给回复了，说我在淘宝网上看有卖的啊，一盒呢，这个价格也不贵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天檀牌的这香啊，现在，哎呀，这我觉得质地不是太好的啊， 嗯， 根本不是天然的香啊，就是那种合成的啊，这你要老点它，可能对身体不太好。我呀，一直买都是那个。就是古城牌的啊，说贵一点儿，但是它呢是纯天然的，您要不然您试试这牌子， 啊， 给推荐了一下啊。 行， 就是说， 这位说天坛牌檀香，他说的是啊， 嗯， 天坛牌的檀香，这好绕 香啊。 说他是在那个虎坊桥百货商场看到， 嗯，看到有卖的 啊， 啊。嗯，好吧。 行，那如果您执意要这个天坛牌的，可以奔那儿去看看，这都属于这个老一点的东西。 对对对， 嗯，